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。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。今天呢就邀请到我的老友记麦永开 Ringo 就上来和我主持的。但其实呢，如果大家看看就会发觉，除了我们两个就在镜头面前之外呢，哇，我们还请了谁呢？就是跟 Ringo 很亲密的，现在黐在一起的，就是 Donald Trump 的公仔。看个样子好像是公仔来的。 公仔是什么？是 人扮大面具。而在我后面还有一个很惊吓的，就是西方传统上就是一个死神，穿着件黑衣，戴着个斗篷，这样个骷髅骨头这样。但是我们的身处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身处在哪里？如果按照这个公仔， 就是白宫的 椭圆形办公室，就是总统办公室。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特朗普，或者叫做是风云变幻的特朗普时代啦，咁样样系嘛？ 冇错。 咁呢一个咧，当然有好多人咧，就系咩叫黑天鹅啊咁啦吓。咁咧，黑天鹅呢本书咧，大概系八年前左右出版咁上下，我好早我已经睇咗。咁啊，当然咧，其实真系呢个都系误用嚟嘅。黑天鹅咧所讲嘅嘢咧，就系你完全冇预计会出现。咁话冇错，你话特朗普当选都冇预计出现啦，咁样样。但系咧，黑天鹅讲嘅嘢咧，就话你直情谂都冇谂过，就唔系话机率低，机率低而最后爆冷咧。如果净系爆冷，就唔使发明个新名词啦，爆冷咪得啦，系嘛？即系 Black Swan 绝对唔系爆冷咁解， 系。 佢係有一啲嘢咧，你諗都未諗過而會發生咗。咁當然你可以話兩年前咧，呢個就係叫 Black Swan 啦。但係過去一年嚟就梗唔叫 Black Swan 啦，因為你已經知道有特朗普出嚟 run 啊嘛。咁呢叫爆冷就唔係叫做黑天鵝。 嗱，政治唔正確啊，可以我哋坐喺迷迷嗰度。 係。 如果以阿蕭生，我哋嘅大幫主嚟講咧，一路佢都係，因為我由 Day One 都聽阿蕭生咁分析啊嘛。咁啊，對阿希拉里初選嘅時候，在Republican 初選， 是 他已經說沒有機會出了， 是的， 跟住入了 共和黨這麼多人出來爭， 所以後來蕭生 輪到他啊， 有個 新稱號，我們這裡當然不說了，新稱號就是幫阿拉丁那個有關的，所以如果在那時來說都是一個黑天鵝的， 這樣也對，可以這樣說，就是說如果你特朗普已經係勝出咗共和黨，就同希拉里大家爭咧， 咁有機會， 大家進入咗嗰個階段咧，就已經唔能夠再用黑天鵝嘅名稱噶啦。但我頭先所明咁講咯，你兩年前咧，即係你睇翻今天咧，就係某一程度上一個黑天鵝嘅，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咁解。 冇錯，冇錯。 好啦，咁但係即係佢而家咧，即係上一任咧，眨下眼咧就兩個幾禮拜啦嚇，即係咁你實際上佢符唔符合即係選民嗰個嘅期望咧，或者係全世界即係本來好驚嘅，咁而家全世界係咪應該繼續驚落去咧？咁嗱，就係今晚咧，即係個題目或者個內容真係豐富到不得了啦，即係用好多唔同嘅角度睇都得嚇。咁我就知道啦，其實我今日請阿 Ringo 上嚟咧，都係有原因嘅，因為咧阿 Ringo 咧。其實咧就有個所謂美國嘅聯繫咧，即係同外國勢力咧好密切嘅。其實咧， 曾經 我仲請咗另一個大家都好熟悉嘅嚇，成日咧如果我出咗外埠啦，即係唔喺香港咧，佢亦都會好似 Ringo 咁拔刀相助嘅，就係阿黃啟聰建築師。Elvin 我哋叫做阿聰嘅，咁不過咧，佢而家開緊會咧，就好努力嘅趕緊過嚟啦嚇，希望佢一間能夠嚟到係加入我哋嘅討論。咁阿聰咧，佢嗰個美國 connection 當然更強啦，因為佢就喺美國讀書嘅啊，咁樣咧就係喺美國即係住過一段比較長嘅時間。Ringo 咧可能喺美國住最長嘅時間咧，我唔知幾耐啊，有冇幾個月啊？ 冇， 都冇啦， 係嘛？ 都幾個星期啫，但係個次數咧就緊要啦。 以前就每年去兩次到啦， 咪就咯，每年去兩次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即係三個人入面咧，其實我咧就係最即係弱嘅呢個咁樣嘅 connection 咧。我一生其實去過美國係四次嘅啫，四次。咁樣咧就當然我亦都有探親啦，有旅行又去探親，但係加埋四次咧，應該都係兩個月，都唔超過兩個月嘅。當然，但係我自己咧對美國嘅興趣就由細蚊仔啦嚇，睇啲荷里活大片啊，或者嗰啲漫畫連環圖咧，已經開始啦。特別啊，當然就睇咩睇 Star Trek 啦，星空奇遇記咁啊。咁但係咧，我就睇書真係睇唔少啦，或者係即係報刊啊、雜誌啊，談論美國嘅啊。咁我就真係大大話話，即係關於美國嘅書，我睇咗咧冇一百都有八十本嘅啦嚇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對美國都有一定嘅認識嚇。咁但係 即係對於今次美國總統大選竟然出咗特朗普呢個人物咧，咁啊，我梗係咩啦？係啊，即係醒目啦！我彈個波俾阿 Ringo 先得，可以瞓下覺先啦。Ringo， 你講講 啊，唔係瞓覺嘅，但係我哋好早已經開始咗 debate 㗎啦嚇，即係覺得係一個笑話啫。因為其實過去嘅美國總統選舉咧，都出過類似特朗普咁嘅癲佬啊，可以咁講。即係如果大家有一定咁上下年紀咧，以前有一個叫做 parole 係嘛，即係軍事嘅工業嘅大老闆，咁又係即係好大嘅ego， 即係嗰啲叫做自我膨脹 嘅自大狂啦， 自大狂嘅，咁亦都係喺共和黨嗰度咧就選過，咁就去到共和黨。党初选都已经衰咗噶啦，咁样 咯， 咁啊出过，咁就近期大家有印象啦，就揸住机枪嗰个女嘅副总统啦，嗰位就系、是、 佩林 系佩林 Sarah Palin 啊嘛， 咁啊但系借个机会讲下，佢有一套电影咧就好鬼好笑，我睇咗，就揾咗有位几有名嘅美国女演员啊扮演佢嘅，咁又有个扮演啊 John McClane 嘅，咁即系 John McClane 做就 nominee 佢做副总统噶嘛。咁幾好笑嘅嗰套戲，如果大家有Blu-ray 啊，或者係網上有機會睇咧，都可以睇嘅。啊，咁啊講下佩林嗰啲即係搞笑嘢啊咁嘅。 但你唔係講 Iron Sky， 唔係 Iron Sky， 因為 Iron Sky 都係影射佢嘅。 直情佩林同埋阿 John McCain 嘅。 好好 明個名嘅。 咁我哋即講翻特朗普先啦。 我講翻特朗普啦。咁即係類似啲咁嘅癲佬咧，就係、是有出現過嘅。係。咁但係真係癲佬一步一步，即係各個人啲眼鏡出到嚟咧，真係即係我哋有啊。即係對氣候變化、對環保嘅人士咧，就傷心痛心到不得已啦。 係 咁，但我對佢嘅認識咧就好早嘅，真係講嘅啊，又要泄露自己嘅年齡秘密。八十年代第一次去紐約， 係 啊，八十年代啦，八十年代尾啦，我估係第一次去紐約嘅時候咧，咁啊有個 tour 嘅，嗰陣時應該係西北航空嘅 Northwest Airlines 係啦係啦，你做一間好大嘅， 咁就係半邀請咧。嗰陣時我係一個。工業總會度做一個幹事嘅工作啦，咁就邀請你，即係嗰啲啊，半工費你俾好少錢就可以去參觀美國嘅咁樣。咁去到 New York 咧，佢有一個目的地係咩咧？就叫 Trump Tower。 唉，而家大家都好熟悉， 而家大家好熟悉。當時去到，即係我第一個印象，即係我而家講翻喎，我哇有冇搞錯？有啲人 係 居然係咁自大狂、自戀狂嘅，就係咧 用自己個名， 用自己個名同埋成就嘅金色啦，即係。而家我哋话土豪金，但系你谂卅年前由坐电梯开始就有佢嘅相啊，有佢嗰啲咁嘅投资啊，有佢搞嗰啲嘢啊， 自恋狂 啊，即系一个 tour 咁就坐啲行人电梯上去，上到某个位，咁佢又好似少少嘅地方就陈列佢嗰啲丰功伟绩 啊， 咁落翻嚟就睇翻，哇，居然真系，即系完全，即系我嗰阵时都未咁熟话咩新自由主义啊，或者系咩啊资本剥削嗰啲。哇！即係美國有啲咁即係 超級富豪， 超級富豪， 超級富豪有啲咁嘅感覺嘅。 咁所以已經打咗個好大嘅交叉㗎啦。當時我哋都唔知道有啲左交嘅種子， 發夢都估唔到三十年後做咗總統。 咁所以到佢話選舉嘅時候，我哋都傾㗎。咁我都同你都拗過啦。有我哋有兩位老友一個你，一個另外我哋位350嘅幕後成員都話啊，佢選到都未嘗不可㗎。咁我就。哇！劣曬三就有冇搞錯啊？呢、這個直情魔鬼嚟噶啦，即係真小人。如果俾個真小人選到就死啦咁樣。咁點知真係啊？事情嘅發展大家都知啦咁樣。 呢、這個 咁你對佢印象點咧？ 嗱嗱嗰個問題咧，雖然咧嚇我唔知嚇，而家睇緊聽緊呢個節目嘅咧就未必。會認同我的觀點啦，因為大家知道我是大中華左膠嘛，即係有名你叫啦。咁所以咧，特老婆咩特老婆啊，又死啦死啦死！特朗普當選咧，其實對中國是大大的好事。 呢個肯定啦，係咪啊？講啦，係啦。 咁所以咧，我諗哇，即係習近平啊，簡直淨笑到咧就瞓唔著啊！ 有一 當選嗰日 係 咪咁樣講真，又是我哋呢啲咁即係你我咁反美呢啲人咧，我就會咁睇添。唔淨止係習近平瞓唔著，其實係全世界，即係除咗文翠山，除咗安倍，可能即係囉囉攣瞓唔著就係、是。 另一個理由瞓唔著啦，即係話嗰啲所謂最親密嘅盟友啊，其實即係芙蓉啦，即係芙蓉瞓唔著之外咧，其實其他人係笑到瞓唔著，啊就唔係因為煩惱瞓唔著，啊唔係擔心瞓唔著，即係話對全世界咧都係一個好消息。但係呢個好消息當然咧就係、是、一個係好高風險嘅好消息，因為你係一個好大嘅未知數，啊即係一個狂人啊嘛。咁但个问题，而家罗马帝国嗰个皇帝系一个狂人，系嘛？咁其实就系比起罗马帝国系一个好英明嘅君主咧，你拣边个咧？即系如果我系俾罗马帝国压迫嗰啲人啊，即系我就从呢个角度去睇啊。咁当然咧，其实我亦都识得有啲朋友系美国人嚟嘅，啱啱前几日先至佢上咗嚟我屋企食饭咁倾，咁当然我又好同情 美国嘅美国人，因为美国华人啫， 真系美国人，真系美国人， okay, 真系美国人嚟噶。咁佢其实咧以前系外交官嚟嘅添噶，咁佢系住过好多地方嘅，所以佢中东又佢实际上佢识阿拉伯话，佢而家仲想学呢个波斯话，佢都波斯文佢都识嘅，咁佢歐洲啊，甚至日本啊，大陸啊，佢都係喺嗰度工作過嘅。咁當然其實我啊，梗係好同情佢啦。咁當然我哋好傾得埋， 好 因為佢， 因為佢好 同情佢咯。咁講佢咯，因為咁佢係屬於民主黨嗰邊噶嘛。 Okay, okay, okay. 而且即係其實亦都唔多唔少都受我影響啦。講真啦嚇，即係其實都係開始中間偏左噶嘛。即係佢都係好憎呢啲咁樣嘅共和黨啲大右派噶嘛。咁所以對佢嚟講咧，係真係好難受噶。即係簡直係，即係我哋成日香港人最中講，哇！呢個咩香港咩最黑暗嘅一天咯，咁啊好深啦！我哋香港嗰啲梗係小兒科啊！你比起即係對於嗰啲美國人，即係喺我哋立場嚟講，即係有良知、有識見嘅美國人嚟講咧，特朗普當選嗰日係真係美國歷史上最黑暗嘅一天啦！陰公， 絕對係啊！真係 咪啊？ 係啊！ 咁所以就觀念角度嘅問題嚟嘅。 咁你即係用一個大中華左膠嗰個， 係冇錯啦，係嘛？哇！咁梗係拍爛手掌啦。嗱，我唔知道大家嘅反應點啊？因為我相信其實雖然你哋係捧我場聽我嘅節目睇我節目咧，你一定冇我咁大中華，亦都一定冇我咁左嘅。咁所以我諗你嘅反應係有啲唔同咯。 咁但係個挑戰啊，挑戰你 係啦，挑戰都話高風險啊，高風險。 咁你如果大中華左膠嚟講，你更加容許到即係另一個強權崛起，或者更加鞏固。咁亦都係未嘗係一個對世界嘅好事嚟㗎喎。 係啊，唔係你講邊個強權先？ 另一個強權啦、 啊。另一個強權，梗係咁啊咁講，咁啊即係俄城惡霸，我都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嚇咩末代當末代羅馬帝國如上晚清咁啦嚇。 讓子彈飛嗰、那個 係讓子彈飛嗰個俄城惡霸啊嘛咁樣。咁啊啱，但係即係冇計啊呢個世界，即係你係兩害相衡取其輕啦嚇。咁即係你亦都係阻止佢唔到，即係話我哋依個大國崛起啊。即係其實我哋講一講緊嘅，梗係偉大嘅祖國啦，係嘛？咁我係大中華家嘛，咁我作為中國人嚟講，咁我即係中國呢個強大崛起，咁梗係一件好事啦，係嘛？咁但係當然，如果個背後咧，佢係一個唔尊重人權嘅，唔尊重法治嘅，嚇、啊、又冇呢、這個民主嘅，咁呢樣嘢梗係好令你痛心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始終你對於羅馬帝國，我哋係反羅馬帝國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即係有任何嘢可以削弱羅馬帝國嘅咧？我哋都係開心嘅 ，OK， 就咁解啦。